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公园今天开园，游客可以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朝阳站周边再添配套道路，华文东路全线通车；怀柔区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2届北京农民丰艺术节在桥子镇口头村启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冬奥公园今天正式开园，10月1号起，北京冬奥公园将进入开园测试阶段，游客可以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公园都有哪些亮点呢？来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今天呢我也是把这个北京冬奥公园先去转了一转了。那进来之后呢，两个感受，一个是大，一个是美。这个北京冬奥公园相当于是一个公园群，它整合了莲石湖公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等现状的8个公园，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的品质提升。建成之后，整个北京冬奥公园总面积是1142公顷，相当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将近2倍。那么根据设计师的介绍呢，公园是按照四季运营的需求，春夏秋冬都设置了不同色彩的绿化，并且将会结合冬奥会和传统节日等节点来开展特色的活动。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转了一圈，这几处原来分散的公园现在是用马拉松路线串联了起来。这个公园最大的亮点之一，也是和公园同步亮相的这42公里的滨河马拉松路线，这也是北京首条全封闭的跑马路线。跑马路线的起始点是位于泾源路以南的跑马大本营，北到高井沟入河口公园，途经首钢滑雪大跳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等等的网红打卡地。整个跑马线路呢，融合像永定河、西山、首钢工业、冬奥等等元素，并且具备智慧跑、滨水跑、公园跑、堤上跑等多功能的体现。那我也采访了跑步爱好者，他们的感受是在跑步过程中处处有景，非常的舒适。另外呢，整条跑马路线特别规划了10公里的夜跑跑道，这个夜跑跑道侧面将会安装连续条形灯带以及驱蚊草坪灯，来专供夜跑爱好者欣赏冰丝带的美丽夜景。从10月1号开始呢，北京冬奥公园将会进入开园测试阶段，那游客可以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并且可以凭预约码在指定停车场免费停车。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佳佳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北京冬奥特许商品冬奥官贸茶展昨天在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发布，全球限量发行2022套。北京冬奥官贸茶展口径约8厘米，高约6厘米，造型复刻传统建盏漱口器型，底部刻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该茶盏制作高度还原宋代的建盏工艺，以铁矿石为原料，使用单一矿石入釉烧制。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北京朝阳站周边的配套道路华文东路、姚家园路、驼房营路段昨天通车。华文西路与姚家园路立交的东西向进出四个匝道全都通车，从姚家园路到北京朝阳站可以通过匝道直接驶入，中途无需再绕行。朝阳站周边路网工程包括姚家园北街、北豆各庄路、将台洼西路等总计13.6公里道路，通过规划主次干道及专用匝道，将实现北京朝阳站与东四环、东五环的便捷连通。目前该系列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今天在一片热闹的曲艺表演和文创市集当中，千年古街模式口正式开街，沿街5处景观节点和7处精品院落同步亮相，为古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模式口原名磨石口，始于西周，闻名于明清，以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自古以来就是京都通往塞外的驼铃古道。 但过去曾因散乱经营变得脏乱无序，石景山区2016年启动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改造，现已实现架空线入地整治，沿街房屋外立面修缮，开放了模式口公园，街区风貌得到显著提升。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今天上午，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怀柔区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2届北京农民艺术节在桥子镇口头村启动，村里的古槐巷、小桥流水、白墙黑瓦也将在11假期迎接八方来客。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新闻你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怀柔区农民丰收节具体有哪些活动呢？ 好的。这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呢是在上午9点的左右这个开始拉开序幕的。活动是将会持续到10月的下旬，也就是22号。在此期间呢，怀柔区将会推出这个感党恩新农人展风采，以及花香里庆丰年科技范儿助振兴这三大主题的10多项互动的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今年的开幕式上呢，怀柔区是重点推介了区内的三棵树的农产品品牌，也就是渤海镇的栗子树、桥子镇的枣树和淮北镇的红绡梨树。90后新农人李思鹏说呢，他们这个成立的合作社今年以高于5毛到1块的价格是收购了合作社内830户栗农的这个栗子，并且通过科学种植加大了这个树间距、抓大放小等方式，充分将板栗树进行更好的这种光合作用，也提高了板栗的质量。现在他们的合作社是正在打造板栗的生产数据库，通过对土肥水这个还有小气象等要素的这种总结呢，找出最适合板栗生长的环境数据，并且以标准化的形式进行复制。也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现在的青年人加入到农村农业生产当中，让这个农业生产也变得越来越科技化。据了解呢，怀柔区今年板栗的种植面积是达到了22万亩，产量1.2万吨，红绡梨和嘎嘎枣的产量都是在200多万斤。另外，在丰收节的这个金秋消费季活动也会同期在口头村的古槐巷举办。像口头村的党支部书记翁顺利就说呢，他们这个村呢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在以前的话曾经是村内出现这种小桥流水的这种景象，也相当于是一个北方水乡。在2017年开始美丽乡村建设之后，疏通了之前被这个村民们堵塞的一些水道。现在的话，准备是把口头村打造成为3纵3横的一个水系。旅游业在这个村里面占的收入是达到了2000多万元，占村民收入的80%。在下一步呢，这个村子也将是在继续会打造美丽乡村的示范区，结合这个村内的景区以及民宿呢，打造成一个全域旅游的区域，来带动农民丰收致富。我也是在这个小巷子里面走了一下，确实是小桥流水，而且统一设计和装修改造之后的整个民房也是包括街道也都是非常干净整洁的，形成了一条吃住玩体验一体的这种旅游休闲步道。目前这个步道里面可以看到像素食餐厅以及这个酒吧，还有将来还会引入这种西餐甜点等这样的业态。所以还是在京郊的话适合这个市民休闲打卡的一个目的地。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怀柔区还会结合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北京市第一届美丽乡村健康宝的活动，在这个圣泉花海景区来举办短途的趣味跑活动，市民朋友可以到这里来参与户外运动，品尝新鲜食蔬，入住乡村民宿，感受新农村的一个新变化。 好的，感谢张博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好，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